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我屌你老母，好啦，开心真系唔会有错。 系啊， 屌你，喂，今日真系掂晒，真系掂晒。 除咗我啱仔，仲有我哋个老友啊， 仲有我哋个老友 Billy 仔 ，Billy 定大大 大 石 都得 ，Billy 都得 ，Billy 都得，大石都得啦 ，Billy 啦，英文名 Billy 啦 ，Billy Billy 啊，哦，点解会撞翻啊？阿恩仔， 冇今日啊，我老友啊，阿 Billy 啊，好耐冇见啊，即系佢约我话喺我附近，咁我做紧嘢，我翻到去谂住话，唉，咁啊同你食餐饭啦，即系嗰间六七点时间，而家九点几录音。 系啊系啊， 跟住谂住食饭，我都冇谂住揾你，因为我约咗你九点几录音。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你食完饭就同你录音啦，即系大概咁谂啊。啊，点不知食饭途中问我，喂阿牛哥啲神山虎得唔得啊？ 咁咁点讲 啊？我话咪得噶，我话诶喂，我咪成日逢三个礼拜又同阿牛哥录一次音，咁巧啊！我话你直接问佢啦，因为啱啱今晚就系约咗你啊嘛。 系啊系啊 系啊，系啦，咁啊倾倾啊，话啊你直接上去问佢。咁啊带埋上嚟囉。 咁我讲下我呢位朋友嘅背景呢，大家嘅朋友啊都系夜场式㗎啦。即係我哋夜场式嗰种就你都好似跟过我啲团去斜机未 跟 过啦。 跟过跟 过。但我主要其实你就唔系去唱斜机嘅滚友嚟。你 唔系飲酒。 佢就同我哋啲酒友嚟㗎。咁即係边啲啦，嗰头你见哥哥啊，即係阿 King 啊，阿 King 啊。咁啊啊十九八十后啊， 穷批老细 啊，穷批老细啊，你又知呢个啊？ 呢个最记得呢个啦。 呢个穷批老细，我讲真系好捻准啊！话俾你听，系啦，算啦，啊，咁样将我哋高人奇闻嘅朋友唔喺度，我哋冇谓讲啊，讲嗰啲女又得，讲佢咧无捻谓啦，系咪先啊？即系好，等于阿 Billy 你唔喺度，我唔会讲攞你嚟讲噶。你成日我成日见到你喺 Facebook 都同我哋啲。深圳嗰啲女啦， 即係留下言嘅，留下言俾個 like 啦， 點下讚咁樣，咁我咪知道你存在啦。咁而家好處喎，咁我就知道你係同我呢邊幾個深圳 共同朋友 嘅共同朋友。即係我哋有一班女咧，就早年喺早年啦嚇。 喂，等等先，今日咁開心，唔拉布係嘛？ 唔拉啦，唔拉啦，今日唔撚。 陣間先，下個禮拜 我定唔撚拉啦，屌你老！即係呢三個先三集都唔撚一拉，再唔係點夠做夠四集嘅啦，唔撚一拉。喂，真係好開心，唔知點解。咁啊，我哋時不時我哋又去酒吧玩㗎啦，咁樣 pub 啦叫做啊。即係我哋八三八又去過啦，落茶又去過啦。乜嘢？哇，好撚多。仲有啲邊啲啊？ Face，Bitch， 哇，真係 好。啊，零零馬年啦。 而家咁咪零馬年翻事啦？呢 最接近咗零零馬年啦。 最近係零零馬年啦，最啱先係零零馬年啦。咁啊，我哋成班啲酒友，就每人夾唔知夾幾百。五百度啦咁样啊！ 我以前消费五百度， 五百度啦 真系饮到咁上下唔够， 系啦，再夹嘅， 即系都系咁样，即系入嚟五够先。 系啦， 通常咧都转下场嘅， 啊，转下场 嘅，一个场唔够后嘅。 诶，咁第二个场就 K 歌王嗰啲就好捻平嘅，我啲百五蚊搞掂啦。 唔系 K 歌王噶，有阵时场与场都系转嘅 ，K 歌王系第三转噶啦。 我唔捻得， 第三转啦。 我又唔捻到咁样 嘅。你系去到四五点钟啦， 即系你够后，即系你哋呢班系搵黐捻线嘅嘛。你哋呢班搵黐捻线嘅嘛，饮酒真系屌你咯，俾当水咁饮啊嘛。 系啊系 啊，真系好似恩仔嗰啲啊嘛。阿同威老细啊嗰啲啦，阿健哥哥啊呢啲，个个都饮得噶嘛，即系十九八十后大啲嘅，咁我就好过十九八十后嘅，咁应该都同阿同一老细差唔多咯，我可以走两个。 系， 大声啲讲嘢啊！ 嗰一次生日咧，唔知边个生日咧，好耐噶啦，啊唔知饮嗰啲土炮嘅威士忌。 OK。 土炮威 唔系百灵坛嘅，咁百灵坛嘅，我哋冇土炮饮，冇土炮饮咪饮个土炮，我哋 白兰地土炮，白兰地， 白兰地啊，白兰地哦， 有土炮啊， 有 白兰地有 ，OK， 哇，土炮百灵坛都有，唔系土炮威士忌都有， 数玻璃盅啊，三十几支啊， 唔系啊， 边几个啊，同一老仔， 唔系，啊边个生日 咧？ 边个生日？ 哦，嗰条女生日咧， 边条女？ 我开名啊！ 女唔爆喎，暗示下，暗示下喂，边条女？ 有个 Y 嗰个咧， 喂，多女咪啦，唔好啦，咪先。我哋 系啊，喺 K 歌王，我数住嘅，我 嗰時炒呢食之相，我又炒紅 蛋。我話聽我啦，我哋咧講一啲咧網友會想知，因為我哋講啲朋友嘅嘢咧，咁我就屌你咯，邊兩個壞壞壞啊？屌你咯，邊兩個神經啊？嗰啲唔係真啲。 我識得呢啲咧就好老友。 我真係話俾你聽， 識得呢啲人好老友㗎啦。 我哋以前識嗰班女係點樣嘅？你真係問啊大大啊知啊阿 Billy 啊知。喂，我十個八十咯，都係同一樣講法嘅。喂，我哋嗰頭坐埋喺間吧度，喺間 pub 度。所有最撚靚嗰班女啊，就係、是、我哋嗰台 當年 啊，當年啊，哇！嗰啲羨慕目光，啲 baby face， 最靚嗰班就喺曬我張台度，即係靚到點啊！即係嗱，我覺得喺深圳咧，我哋有幾期玩啫嘛，係咪先嗱？呢啲大家落皇家啦，第一期就啱啱改革開放，鄧小平嗰陣時候，即係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又让一部分人嘅裤子脱下来。嗰个时候改革开放，咁就另外有一班女人嚟到啦。嗰时候嚟嘅时候，嗰啲女咧就真系我眼见最捻靓。 先系啲夜猫场， 夜猫八三八啊，点三八，点三八，水晶宫。 唔系，嗰时系 呢啲有机会讲。喂，呢啲有我留翻下个礼拜讲。屌你老母啦！你留翻下个礼拜讲。我知你好谂多嘢讲。我留翻下啦。我哋讲个一个怀旧片有你喺度真系好捻， 佢啲有历史啊， 佢真系历史。 跟住咧， 即系我哋讲咗而家，我哋讲咗呢 一条凤凰路啦， 中段啲嘅，即系阿健哥哥呢班嘢，即系 下个礼拜先再讲历史。 系啦，健哥哥呢班，即系小英呢班，即系小英咧，其实网友就熟啲嘅，因为以前我哋节目咧有一段嘢就温馨提示啊嘛，就系小英把声嚟噶嘛。咁佢哋网友要识嘅，即系我小英以前嗰班啊，我讲紧，即系嗰头呢啲女咧。即系你做楼面嗰个都搵咩？ 以前 唔系讲支客，支客嗰只就抌一声嘅，系做楼面好搵靓。即系你话喺底东门卖衫嗰啲，哇！真系你仆街。好啦，跟住而家跟住嗰代已经差咗啦。即系我哋小英嗰代啊，即系早十年到啦，应该系十年廿年啦。 有冇十年啊？ 十年到啦， 唔知啦， 系、哎、差唔多十年到啦，吓、啊，即系1938年时期啦，1938年时期啦，十年到。咁嗰时候嗰时候咧啲女已经差咗啦，啱啱啊？ 嗱，我觉得旧底八 大声啲啊，讲嘢 旧底八三八咧，之前系叫咩名咧？ 八三谂下先， 搞就之后叫 Butter 就知，之前之后唔知唔知啊。 爱登堡， 爱登堡，系听过定 系？系咪啊？我哋太旧啊！留翻我哋， 喂唔系喎， 留翻下个礼拜讲。 呢个位置八三八，我唔记得咗。 哎呀， 呢个位置记唔记得？我真系睇翻 友谊路。 友谊路，系一落地路嘅， 而家地路咧，而家 成个 波楼咧， 系。OK， 喂，咩？你留翻啲下个礼拜讲好冇？两位， 好， 真系嗱，即系嗰头我哋识嗰头咧，啊，我哋小英嗰期啦，好嘛，系， 而家讲小英嗰期， 小英嗰期啦，即系就小英嗰期就我哋做 friend 嗰期啦，咪识嗰期啦， 即系成日去玩， 成日嗰玩，我唔知点样识你嘅，应该系啲 我带， 你带嘅， 恩仔带嘅。 恩仔带嘅，即系嗰时候我有个朋友噶嘛，就系而家唔嗌咗个名，改捻咗名，咁啊叫恩仔啦而家吓，恩仔带嘅咁啊同阿咩一齐玩，喂成班就成班一齐玩，喂嗰阵啲女咧，嗱当然啦吓，有啲就好捻易沟嘅，咁咪睇下系， 即系当年啊， 喺边啲啦，喺边啲啦，即系你唔好话小英嗰班女难沟，嗱我唔好讲十九八十后啲靓仔啦，系咪先？你真系十九哇，真系好捻战争啊！十九八十后，你知边个嚟噶其实？知就得啦，唉，我知我哋知我啲名啊，其实即系十九八十后系我哋节目嘅称呼，真系咧，我哋嗌另外一个名噶嘛，我呢班朋友系咪先？所以恩仔我都嗌另外一个名噶嘛，系咪先？一样啦，即系十九八十啲食好捻多噶啦， 食晒咁滞噶啦， 即系食晒咁滞，即系靓仔啲。你坦白讲，我唔系好靓仔噶咋，即系我一路都即系十年前我都开始冇乜头发。 唔系你就系一支五嚿， 五嚿俾钱， 即系当年讲紧系真系。 都算唔錯 啦。哇，好係嗰次好平啊！ 應該咧未識你，未識你嗰陣時咧，正好玩嘅。 誒，嗰啲嗱，嗰啲 唔係 落上多年啦。 留翻先，星期講， 留翻後翻後先講。而家我哋講翻呢一次先。即係嗰時候我哋已經好撚容易溝女，真係好容易。即係我哋話之溝咩話之溝女，係博完中出即飛喎。記住喎，係呢套喎。 系冇手尾跟嗰度喎。 唔系，应该话系唔系要俾咗钱先。 系啦， 我明白啦。 但我例外啦， 要买下礼物，食下饭嗰啲实要。 但我就例外啦， 好几钱咁咯。 我就例外啦，咁我就一俾钱啦。 你五嚿， 五嚿，五嚿咁样，我好叻到啊！当时我就成日俾啲女唱噶嘛，啊就屌呢个捻样俾钱嘅，就系因为俾女唱。 佢 谂得定就系，即系啲女捻钱仔，屌你老母一嗌，啲牛哥喺度，我唔掂下佢咯，屌你老母！还掂啦，一系就一系嗰阵点啊？一系就俾其他仔沟完之后，屌捻完就冇钱俾。 好多系， 但系而家你个牛哥，屌捻完有五嚿喎，啊，我十几廿年前啦，即系而家又唔得啦，系咪先？ 十几有啦，真系有啦。 咁牛哥屌完有五嚿，佢使喂佢立埋拉屎，埋拉屎咧，埋拉屎咧， 廿几好紧要啊！ 一定冇廿几， 冇廿几， 廿几 我哋嗱个 廿几系我未识当年噶，廿几 我会同你讲嘅，我即系廿几同我够资格同你讲。 唔系咁讲， 廿 几又讲， 我讲。 其实我识阿牛哥，大概我识咗你，其实十五六年， 十六年啦，十五六年啦， 十五六年有啦。其实我就识你，我识你接近廿年噶啦，阿 Billy， 好廿年，十七八年啦。 沙斯打后 系啦，十七八年。 我零三年啦， 沙斯打后 系我识啊。 咁我零三年之后先有先搞网台噶嘛，我 大概零六年到识你 嘅，差唔多啦，差唔多啦， 零七死光枪年代嘛。 啊，挂埋啦，我啲小朋友都挂紧埋啦，应该肯定挂到我。 跟 把啦，跟把都挂埋噶啦，我都挂晒。咁嗰时候咧，咁啊。我频频咗啦，但系嗱，我哋嗰时候就好少，即系唔系好少，唔系好多去唱斜机嘅啫，通常都系五嚿水饮酒啊咁样。嗱，我就嗱我 唔够啊，好似 五开头三百嘅啫，开头真系仲平， 三百，真系真啊，真系 Andy 就三四百嘅啫， 啊唔使五嚿， 跟住玩下就唔够啦， 斜机就五嚿， 唔系，我都当我自己帮手出嚟搞，已经五嚿啦。已经唔 够，酒吧唔使， 你酒吧都唔够。 你话 健哥搞都唔够啦。 你话饮白兰地咧要唔够？如果你饮啤酒就唔使。 不嬲都唔饮啤酒噶啦。 唔系，我开始讲紧跟灯头去玩，就唔系收五嚿。 诶，嗰时夜倾情年代，即系夜倾情点三八 四嚿咯。 水晶宫年代嗰啲，我留翻下噶啦，礼拜先讲。因为我哋有个熟嘅喺度啊嘛，系咪先？咁啊，我哋嘅 边 度讲嗱，咁嗱，我啊想问问啦，当访问啦，大家老友其实都知噶。有乜嘢促使你会参加呢啲咁嘅团？ 促使啊，点解会都系玩，都系玩，都系玩开。不过系你有，你又唔识我，我又唔识你，跟住靠个咩 friend 咁样啊，特工啊，一齐玩咯，又系 啱玩咯， 都系玩我，因为个礼拜都系咁样玩噶啦， 系啊，似咗 你，似咗你嗰个户口咁解啫。 嗱，都有个吸引性啊。嗱，我好捻坦白啦，如果冇喺屌，我系唔去玩。 嗱，吸引性咧， 但我就觉得好少嘅啫， 就系。要跟啲女嘅，啲女得嘅咁咪跟你嗰个，好简单啫嘛。 系啲女系啱。 嗱，个目的系咩先？嗱，即系坦白就都有个目的噶嘛。我目的就好捻简单，为博嘢嘅啫。即系呢一次呢班女，嗱，点解最后我同阿威威就少来往咧？就因为阿威威一从良之后啊，一嫁咗之后咧， 啲女唔得啦。 唔系啊，就即刻唔俾我哋沟女啦。 哦，咁样。 赶鸡棒啊！节目讲过啦，所以唔怕讲噶嘛。赶鸡棒啊嘛，见哥哥前妻系赶鸡棒嚟噶嘛。 哦，咁。咁啊，阿 Billy 佢又识佢咁耐，佢唔系 我就唔见喎，我就未嗰度，我坦白讲未见过带个女仔。 以前我九零年嗰， 你讲你咪先，你讲翻系阿小威阿小威威又点师兄奇年 之前我系捞偏门嘅， 好出奇咩？咁都系咯， 我识事业嘅。 O K， 可能见得多啦，玩得多啦，变咗又佢就自在咁样算噶啦。反而我翻香港咧。又唔同啦，又有嘢玩嘅，嗰啲私斗口啊，嗰一啲啊，有呢啲嘢玩 嘅。即係佢去大陸就真係飲下酒，跳下舞， 識下女仔。 係啦，跟住我次都鍾意落返嚟咁樣玩㗎嘛。 OK， 嗱，都係嗱，坦白講啦，食嘅消費唔平㗎嘛，坦白講都唔平。嗰陣時都唔平啦，而家仲撚貴添啦，咁定係。 而家就貴，當年都係接受，我覺得當年唔算貴喎。唔系睇你 咁又唔见我哋啲朋友成日 唔系， 屌你咁两蚊都同你计啊！屌你老味！ 我最记得而家阿 Billy 喺度咧，就可以讲啊，你啲僆仔搵到冇钱啊，记得 系 话我嗱，我真系好想玩，但系冇钱。你话照埋佢走，我哋嗰次玩系周几？ 照啊照 啊！个僆仔叫咩名？我唔肯记得。我最记得两个僆仔 系咪 真系僆仔廿一？ 系咪我哋嘅我呢睇先？ 唔系啊，佢系直情话跑两场，跑到第三场。系嗱，通常 我个僆仔咧系中六七啊嚟嘅，我都唔识佢咩名啊。咁咪你玩埋咧，咁样 價錢啊，你冇錢我頭衝埋。 係，唔係就有冇數？第三場咧，我哋嗰陣時真係跑兩三個場，即係 disco 可能跑兩個， 啊、即係 ending 就 ending 就係類似 K 歌王卡拉 OK。咁啊，最尾個靚仔我最記得噶啦，仲好想揾個靚仔問阿 Billy。 嗯， 但冇錢咧， 真係我話死唔起喎。 幾多歲到啦？佢嗰啲靚仔 廿零廿頭廿頭 兩條， 邊有廿頭？ 即係十零廿歲有廿歲到啊！ 十到蚊， 十到蚊啊！ 即係十九二十啦，啱啱出嚟做嘢， 啱啱夠一夠一夠清嗰只 嚇。 我屌你喂！有咩人啱啱講？ 唔係好老實喎，最成話。哎呀，好想玩！ 好啦啦，你講呢啲，我搞到我都記唔翻。 有個名唔記得咗啊！ 正要記到個名。个样我唔知咩样啦、 啊，唔系，但坦白讲嗱，好捻简单，好捻， 即系你谂下， 做节目做到好捻乱啊！我屌你老母，唔紧要啦。 即系你谂下，当时系几好玩啊！ 啊，真系 跑完两个场，未玩就再想去玩，玩到冇晒钱啲僆仔。 嗱咁啊，还掂都出埋朋友啊，咪出埋啦！我讲阿碌啦，系嘛？讲阿碌啊，阿碌你都识嘅， 阿碌 你识嘅。不过我哋就唔用嘅，即系唔讲佢真名啦，因为全部都假名嚟嘅啫嘛，你识啫。即系咁啊，阿碌有一次我哋就又走去玩。可以唱斜機啊！咁咧就我同阿碌兩個就另外一個就第三個，第三個嗰個咧就幾靚仔下嘅，咁啊都係聽眾嚟嘅。OK， 嗯， 即係自然俱樂部嘅，話冇錢。咁阿碌就話：，誒、哎、得，我照你啊，我照你啊，即係話借住你先啦，個意思啦。跟住佢又帶埋佢個啲大佬連細佬去， 嗯 啊，咁啊照兩份喎， 嗯， 咁啊照撚曬啦，咁啊唱斜機，唱斜機。坦白講，咁係咪應該要找數先？ 要嘅，唔係即係要還咯。 係咯，佢話借噶嘛。从来冇还过， 咪讲埋。 咁我系睇紧住佢个手机咧，成日就又买新电话啊，又咩成啦。咁我曾经我都问过佢，喂，你争阿碌啲钱，你找咗数未啊？佢以我咯。咁其实都有咁样， 老土咯， 都有啲咁老土啊， 即系叫老土咯。 咁你见我头先你听我讲过， 我都见少啦， 啲老土人啊，嗰个靓仔。老实啊， 嗯， 系真系你睇到佢系，唔系我记唔系，你听我讲嚟先。印象中佢俾埋银包，你得翻五十蚊，我好记得噶。 O K， 即系我好记得系应该印象中啊，我好想玩，但系我银包得翻五万蚊，系啊，玩捻到系干晒糖，跟住但系 都仲要玩， 仲好想玩。你证明当年系 真系以前嘅几好玩啊， 一啲老嘢。 嗱，有啲坦白讲啊，咁系咪有药物嘅帮助先？ 冇 诶，嗱、欸、我冇噶啦，我冇噶，我唔 我识阿、啊、我识阿、啊、Billy 嗰期就未有咯， 我从来唔怼嘢噶。 如我知道我识 Billy 嘅前期咧，深圳好兴嘅， 好兴噶系啦。咁我啲僆仔系咪真系玩到？ 如果你话嗰晚即系以我同阿 Billy 个经历嗰个僆仔咧，佢唔系 你嘢都冇怼噶。 唔系噶，我哋嗰时玩已经唔系嗰。 因为其实好玩就因为好难就因为为咗怼嘢啊。 唔系噶，唔系。 即系嗱， 嗰次唔系。 即系我哋讲啦，其实 怼嘢好耐年前噶咯。 唔系噶，咁我哋班真。 而家你讲紧近代嘅嘢咧，就冇呢啲。 唔系，咁我哋讲翻小英年代啊嘛。 小英年代， 其实都有怼嘢噶。 哦，有噶，小英年代都仲 都系索紧， 已经唔系最高峰啦。 啊，都系索紧，其实嗰个美琪啦，佢美琪都有索噶，系咪先？咁其实即系唔系因为有呢样嘢令到佢觉得滑？ 唔系， 因为我又唔知点解，因为其实我唔怼啊，我又见到好多人都怼嗰啲，佢俾我咩感觉啦？真系好玩好多噶，豪哥。 最主要都系咧。你轉咗街口又係呢啲場，轉咗街口又係呢啲場，有咩發展又唔搞呢啲？ 即係太多都係差 啲靚仔唔會搞呢啲嘢，佢間間場都係公往都嗰幾間場嘅都係搞呢啲嘢咁啊，所以就搞到啲靚仔咁嚟搞呢啲 嘢， 係啦。 咁唔係啊，之前都有啦，不過之前就揈，跟住後來係 K 啫，係咪先？之前就食 揈， 跟住就 揈同 K 都差唔多， 差唔多年代嘅， 兩個年代。 差嗰度我唔咗一段时间。 如果系嗰个年代咧，唉，真系讲翻凤凰路。 我就会同你讲啦，即系可以下个礼拜我同你 讲。 你唔讲我大家可以讲啊。 或者讲香港旺角区都得噶。 我等我搵人同你讲。 得噶。 等我哋打笔 钱。 即系我哋嗰阵玩咧，即系计嘅价钱啊，喺阿恩仔嚟讲就唔贵啦。即系我咧，褪翻十。 你等等先， 褪翻十几年都算贵嘅。 如果以我当年嘅收入咧，都唔系好平。唔系好平，但系都系接受到，因为我都叫有正当职业嘅人。 嗰时有正当职业就永远我唔死噶。 系， 佢系最捻惊就系我真，其实眼见都系咯，好多人都话借贵你都想玩噶嘛，然之后借钱想去玩噶嘛。 有，即系好卡碌到爆， 攞个爆手去玩噶嘛。即系我哋有嘢做就唔同啫，系咪先？ 好啦，上咗嗰個人，唔係毒癮，係啲酒癮。 酒癮， 酒癮， 開心，開心玩， 開心玩。跟住我哋以前僆仔，唉死呀死呀，揸住企喺度趁廿蚊都上去 嘅。係㗎， 咪揸住廿蚊上去，我都兩個人㗎，我未試過 十蚊就冇。 我都未試過。 我見嗰次嗰兩個僆仔應該揸住幾嚿水。 十蚊咧係車費，係車費，上到去有人接應你㗎。 係我記得啦，喂，我記得啦， 肥驚， 唔係。嗰次 開你啲 friend 餅啊，屌你老母俾人屌！ 嗰次嗰兩個僆仔同你講就係話留翻50蚊翻香港啊，所以話冇錢翻。 咁唔 係 啊，就 叫你就無俾佢你，唉得啦，一齊冇所謂嘅咁樣啦。即係佢直情俾埋你睇，我得翻50蚊用。 其實我有啲印象啊，其實 有嘅，我同你講過。 唔係啊，我喺度喎，淨係得好似 阿肥 friend 唔係嗰個啊，係我啲 friend 嚟啊。 O K O K， 唔係嗰個， 唔係嗰個， 唔係嗰個， 唔係同阿威威分手嗰個。 唔係嗰個，唔係嗰個。誒好多叫阿 Ken， 好多叫阿 B B Billy 噶嘛。 O K O K O K O K O K。 以前阿肥 Ken 應該你都識㗎。 听 阿辉豪嗰一班嘛， 系啊， 有冇讲到咁捻远啊，大佬？ 系我好鬼中意辉豪 啊，冇乜耳鹰啊，屌你老！ 辉豪嗰阵时系好玩，我辉豪嗰阵时真系。 喂，你讲翻嗰阵， 记得记得记得 啊！有啲咩玩先，佢就玩咩先。 咪都系饮酒食， 我真系俾你讲得好捻远。 但系佢哋饮酒唔系贵，即系唔算好贵，即系佢唔会乱咁收钱嘅啲人。即系灯头就灯头要赚一份，但系通常佢哋赚自己嗰份。 通常我咧有时玩咧，嗰阵时啲女。呢、這個係嗰、那個，係嗰個都溝唔到，同埋我呢把年紀咧，冇噶啦， 喂，但係坦白講，我係差唔多要 啊，我同你差唔多，係最玩。不過你話溝女咧，哇，淨溝女，俾錢 啊，即係你就 係咯，就真係咁樣。 俾錢就我唔使嗰啲場俾錢喎， 啱。 我最翻翻落去先俾。 唔係㗎，你咧同我上過斜機㗎， 有 少咯， 一兩次咯，一兩次 少咯，都 沙井嗰個沙井 通常嗰個行程咧，嗱去到呢度咧就應該去啲特骨場咁樣，個行程編排咗，未買之前已經，但係都係嗰嚿錢係點樣掹？ 係 點樣滲出嚟嗰嚿錢？點 通常都係咁啊！食撚完飯，因為你係夜晚七六七點先啊嘛，食撚完飯跟住打下機先，唔使講啊。咁啊打下機打到差唔多十點鐘。十一点钟你先至去酒吧㗎嘛。玩完之后咁啊玩到几多场几多点。可能玩两场三场呢预好晒钱。跟住就禮拜食宵夜㗎嘛。即係食少少嘢啦。跟住禮拜瞓骨场㗎嘛。即係其实预晒呢啲咁嘅钱㗎嘛。预晒呢啲咁嘅钱㗎嘛。 咁 其 实行程係编排咗。 你今日其实每次都係一 禮拜呢。一去特骨场呢係今日去到我都扣唔到女。溝到女都係喂大刀闊斧嘅又唔係靚，我想咩跌工作俾你啫，我特骨牆靚過你啦。 唔係喎，如果小英嗰班真係好計曬喎。 嗰班係自己 我都沉過一輪㗎，不過 小英嗰班已經係編咗係，哎呢個係佢，呢個係佢，已經編好曬。 即係嗰啲係好多都係 好多。好啦，喂呢個我又唔搞得。 唔係啊，話我食咁多 句咯，唉。我唔知你啲幾賺食啊！ 嗰啲後屘就係天 喂唔係喂屌你都話唔開名 喎！天小姐， 天拿水咁多， 屌你係咯，冇你真係。呢個唔係唔呢個冇所謂。 呢個咧，我就喺我印象分就冇咁好。 天拿，你有天拿水？ 印象分冇啊！喂，佢細妹得噶喎，你知唔知天拿？ 屌你扮作裝啫嘛！ 我梗係知啦， 佢細妹得過佢好多。 細妹點會喺度俾你見到啊？ 咁啊，有帶過出嚟一兩次。 我就講一單就，不如咁啦，真係個太亂啦。我一陣間同你再傾下個節目應該點做。 O K， 即係唔好咁亂。咁我講一個，我 唔係再講咗先。 好，你講先。 你話頭先講嗰個咩天嘅？ 天拿水。 天拿水。 阿天啊，屈水啊，水又冇，要度水咁嘅款。 阿天 先。嗰陣時佢係我嗰陣時係。你都喺度好似。 嗯佢喺度肯定喺度。 跟住呢就一百蘭地嘅。 嗯 周埋嚟。喂整幾個嚟。 好似問過你問過你㗎。係 啊。 肯個個都問㗎係啊。 攞 嘢。索嘢嘛索嘢嘛係啊。 喂你黐線嘅我飲百蘭地你索咩嘢。我索嘛你索關我咩事啊。我你索你索問嗰個攞嘛問我攞。 你走去問阿牛攞。阿牛俾咗喎， 佢都十俾喎，屌你女！ 嗱，所以就啲 即係啲重疊咗啲歷史， 之前有啲巧妙嘢你聽下嘅。 嗱，咁咪係啊，講啊，你講啊，阿天，咁我用阿天嚟埋尾咯，好唔好啊？埋尾啦。咁曾經咧，其實節目即刻出街嘅，嗰陣我同阿健哥哥做緊節目嘅，健哥哥就將呢單嘢爆咗出嚟， 就係問你攞買。 唔係，我就面都青埋。 爆到邊啊？阿天啊？ 阿天爷，我同阿天爷关系。 哦 ，OK， 我听过啊， 你听过啦， 我听过啊， 你听过啦。 系你讲先。 嗱，其实我同阿天爷两，我俾佢两次钱。第一次钱俾完就博完啦、嗯，啊咁啊算啦。第二次钱第 都系博咗先俾嘅，系嘛？ 系 你记唔记得？系啦，即系以前可以咁。 第一次系第一次啊，第一次啊。第二次咧，我俾咗， 冇得博， 冇得博。 我有听过， 听过啦，听过啦， 听过。 咁跟住之后咧，咁啊建哥嗰度，建哥做节目，建哥嗰突然间讲咗一句说话。你驗撚咗未啊？你驗撚咗未？我屌你老母驗乜撚嘢？驗乜撚嘢先？你屌你老母啦啦有個人嘅，有個撚咗同你講驗撚咗未？你又係係咪真係好咧？就鏡先，有啲問題先。啊咁啊，我話我驗乜撚嘢？我節目睇節目到啊，錄撚咗啊，我記得係錄撚咗。你喺邊一集我唔記得咗啫。跟住話阿天啊，因為咧索嘢啊索嘢啊， 發現 咁咧就俾人捉撚咗， 驗血 捉撚咗，又要咩？跟住咧就係即係喺嗰啲派出所嗰啲地方就要驗噶嘛，驗到佢有乙肝啊！ 有我女， 大佬聽我講先，驗到佢有肝， 為嗰嗰只添， 驗到佢有肝炎。 有 咁跟住咧就唔使佢坐啦，即刻放翻出嚟。 哇、 okay、牛，你係咪帶袋？冇帶帶袋啊！哇屌你攞住家財！梗系中出即飞噶啦！屌你点带袋啊？咁我惊啦，咁我惊啦，跟住我就唔使讲啦，即刻就要走去现身啦，走去现身啦！哇，嗰次嗱，等于一样嘢嘛，我啱啱就打完疫苗啦， 吓、 啊，即系点解我打疫苗呢其实就因为我有一日食饭喺我间餐厅里边有一条友确诊咗，咁我就惊啦，我就惊啦，喂，我就系咁样简单嘅啫。即系我同一个女搞捻完 ，call 喂佢有月光，我惊我即刻走去验啦。当然啦，我系呈呢个阴性反应嘅，咁月光我冇嘢嘅吓。咁等于呢次喂我一见到我一知道我同个肺武汉肺炎嘅病人同住一室，曾经嗰两个钟头喺埋一齐，咁我都惊啦。我即系除咗验之外，我即刻预约打疫苗啦。都有个理由啊嘛，所以惊，咁所以咧喺嗰次咧，阿健哥哥真系接我出嚟同我讲啦，我成集都面青，咁啊可以咁讲啊，其实喺大陆咧好玩就好玩啦，即系其实即系就算系就系自家菜，你都唔该你 一句说话咧， 啊你讲你帮我买啦先， 所谓一句说话咧，真系搞到哇 hit 啊个人 hit 噶， 一讲一讲清啲，一讲啲唔讲啲咁嘅。 验稳咗未？喂，系啦，我拎只镜先。 真， 你系我拎只镜先。 嗰只啊， 我 拿咗。 我都以为嗰只，我以为嗰只啊 ，A 字头嗰只啊。 咁 起码，即系所以咧，就从此以后咧，我就好做尽量，我尽量啦，我唔敢讲百分之百，尽量我都剔到干净。我听咪听 ，OK。咁啊，如果攞呢个做 case， 亦都作为我节目嘅埋单啦。咁节目完之前，我希望啦，网友啦，接够啦，买神山虎啦。啊，你啊要买噶嘛？阿 Billy 得噶。我迟啲帮你买， 即系有兴趣买一卡， 系啦，得，我会帮你搞掂。咁啊，打赏先，希望网友接打赏啦。咁你知啦， 疫情期间 系嘛，咁啊，即系生意真系少啲噶，希望啲网友支持下撑下啦。咁啊，下个礼拜我哋试下讲香港啊，讲香港啊，睇下你识嘅香港嘅黄色事业同我识嘅黄色事业，大家困下，睇下，可唔可以有啲？嗰啲我包 查 下， 交流 查下啦， 大家都系冇话，大家都系经历过嗰个 年代，大家都有经历嘅，可以倾下， 后生过嘅， 大家都先，大家都倾 下，攞嚟倾下。 等啲网友知道，将以前可能八十年代到啦， 九十年代啦， 啲黄色事业系点样啊？嗱，我就 九十年代头啦，冇话八十年代 啊，又得八十年至九十年，我攞。 如果你有八年代朱元蛋啊，我都未够称啊，朱元蛋。 我知过啊，你唔好用你知 過。我未知过啊，其他我 都。我乜都玩过。好啦，咁啊，留翻下个礼拜同啲朋友同阿 Billy 嘉宾啊 ，Billy 再倾啦吓，咁啊，下个礼拜见，拜拜。